只是想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如果你们还想看我饰演的电视角色，就要在今年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前加回个机顶盒，又或者换过架数码电视机，因为你那架有雪花的模拟电视很快就看不到了。如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要在明年7月15号之前申请，查询电话是2922-923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唱片就是2019年出版，但到今时今日仍然都有新 single 就是推介，这一只歌也是唱片当中第一曲 Harry Styles Golden Golden Golden Golden As I 觉得咧 ，Harry Styles 嘅音乐风格咧非常之摇滚咧，点解会系嚟自一个 boy band 嘅朋友咧？原来组成 1D 之前咧，佢都组成过摇摆乐队嘅。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Harry Styles Golde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不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波速度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星期四的骚动音乐， 有波盛，有严琼，同埋有我哋六点半的环节，全程点歌大行动。 今日我哋要点歌嘅对象啊，已经摆咗上网，呼吁大家将你想点歌俾佢哋嘅谂法咧，分享俾我哋听嘅。 系 今日呢一个点歌对象。就系 劲啦！我哋唔单止突破国际，我哋突破埋物种添啊！ 我谂住点俾两只狮子。 系啦，中环有两只铜狮子，好出名嘅。 银行门口嗰两只。 系啦，我哋就决定点歌俾佢，希望佢听到。 系啦，至于点解我哋啱啱六点半就会解释点解拣佢哋，但系若然你有一啲说话，好想同银行门口嗰两只铜狮子讲。有隻歌想送俾佢嘅话，你而家可以喺IG、Facebook 揾骚动音乐， 系啦 ，inbox 我哋或者留 comment 都得噶。 系啦，咁至于一阵间我哋今日访问嘅嘉宾亦都有郑中基啦，大家可以留意啦。 好劲啊，教我哋唱歌同埋教我哋教仔啊， 冇错， 系呢两样嘢都系我哋唔识嘅。 你知我几中意唱歌噶啦，系咪先？ 系。今日咧，其实好多新闻都讲紧毕业礼啦。 系啊。 咁其实我觉得都系疫情底下一个非常之令人遗憾啦，即系因为可能即系一世人一次好重要嘅呢个本科毕业礼要喺网上举行咧。即如果俾咗我自己，我系会觉得唔开心嘅。 嗯， 因为你知中大咧，即系我哋喺百万大道上，即系好鬼死人有仪式感噶嘛，好就即系成个搭晒棚啊咁。 个场面又大咁样。 系啊，咁样然之后， 你可唔可以唔好用搭棚显得件事好？ 好老啊！ 好似仲未准备好嘅感觉啊，搭晒棚啊，哇咁嗰啲。 同埋即系因为中大咧，即系有传言就系咩行过边啲地方会毕唔到业噶嘛， 烽火台嘛。 系啦，咁通常咧都系嗰一日咧，啲人咧。就会好似哇，服务禁忌系都穿嚟穿去，穿嚟穿去， 我唔穿真系唔得啦，咁 毕到业啊，咁样嗰啲。 你有冇穿过个？ 梗系冇啦，我呢啲咁迷信嘅人。之后同阿波就倾起我哋自己经历过唔同嘅一啲嘅毕业礼嘅故事啦，咁样咁发现啊，原来我哋两个即系咁充满趣味嘅人生当中都有好多趣味嘅毕业礼咁样嗰啲，但系我讲我个先啦，我嗰个未必系毕业礼嚟嘅，系 photo day 嚟嘅，即系其实好多大学都会有噶啦，就喺毕业前夕咧，就大家就会着晒毕业袍，咁就你嘅学系会有啲活动啦， 系， 咁其实主要嘅活动咧就系大家会一齐影相。 系啦，会有个 booth 喺大学里边嘅，你就好似嘉年华咁样嘅，每个学系又会有自己嘅一个 booth， 跟住就会邀请啲亲朋戚友啊、同学咩，就会要人哋山长水入嚟中大影相啦， 系啦，或者成大 劲之丑啦咁样，咁跟住亦都会有啲咩设下啲小猪啊、喷下花炮啊，跟住有一啲学系嘅 影下团体相啊 ，department 嘅嗰啲 department head 又会致下词咁样，即 系 有呢啲嘅嘢会喺一日里边发生晒嘅咁。 系啦，咁其实嗰日就真系一个学系同埋学系之间啦，即基本上你大学识嘅所有朋友，你都系应该系嗰一日就会储齐上噶啦。咁、但系你咁多朋友咧，大学几年嘅时间咧，你个朋友真系有分好熟，同埋超级无敌唔熟噶嘛。 就好似你摆酒请人咁啦， 系啦， 同一个嘅心态同逻辑。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喺呢啲咁有纪念价值嘅日子咧，你唔会话唔熟就唔影嘅，即系你会觉得有一种相识一场，点都影翻张相啦，即系你有呢种感慨嘅。加埋你着埋件袍咧，咁样即系咁啊，又拿花又有公仔啊，咁样啦，觉得难得有咁嘅机会啦，系咪？咁我好记得我几年前我就帮我一个朋友，即系由中一开始一齐玩到大嘅一个 friend， 女仔 friend 非常 friend， 去帮佢做呢个揸机嘅，同佢影相。咁佢嘅读嗰间就系城市大学啦，咁样入去帮佢影相。影下影下影下，影到好攰，因为每一张都系好打横笑，三二一好，而家打洞好，三二一笑，系丁字脚系脚唔够长，冇问题，我斜多少少，即系 拨一拨啲头发先，系啦系啦系啦， 好麻烦，使唔使忍忍面油啊？咁样我好攰， 四五个钟喎玩， 系啊，即系嗰日即系运动量咧已经超乎我一年嘅总和啦，咁样，咁然之后我就同我 friend 讲，不如我哋襟一个办法出嚟，令到件事咧容易啲过，点咧就系。剛才讲咗嘛，你咁多识嘅大学嘅人呢，有好熟同埋好唔熟㗎嘛，咁样。跟住呢嗰、那个问题就係呢，我都唔知佢同呢个 friend 到底咩关系。行过嚟个个都好热情，冷气热情咁，哇好啦好见啦嗰啲。咁我点知你到底熟唔熟，要影到咩地步啫，咁样。我就对咗个暗号。就係當佢哋，哎呀，好耐冇見啦，影張相先咁样。哇好啊好啊，你影張相先。咁呢个时候我就要非常自然地问一句。啊，咁嗰个女仔叫芳芳啦，芳芳啊，我哋今晚食咩啊？我哋今晚好肚饿啊，食咩好啊？咁样嗰啲啦，咁咧芳芳咧，即系收到呢个暗号之后，如果佢答我，喂，不如我哋食放题咯。 哦，即系影好多。 系啦， 放题咁样。 同呢个人好熟，要影得非常之靓，脚要幼啦，人要瘦啦，块面要尖啦，头发要黑要直要滑啦，咁样。 究竟严晴呢个人中意食嘢？去到咩地步先至去到暗号都系谂紧放题呢啲字眼咧？ 跟住未完噶，如果好唔熟咁点咧？我就放 食包， 又未至于嘅，即系通常咧比较可能常见嘅食，食米线咯，食碗米线算啦，喺屋企楼下咁样啦， 委屈咁嘅先。 系啦，咁我就明啦，就求其影咗两张就拜拜，再见啦，又啊边个边个搵我啊就走啦，咁样就借啲嘢可以离开啦，咁但系咧喺呢一组嘅对话过程当中咧，有啲极熟嘅系已经超过放题啦，佢就同我讲：喂，不如今晚我哋食酒店 buffet 咯。 咁呢个系最高阶嘅， 系啦，呢个最高阶。咁我知道我直情系要伏喺个地下向上斜角攞晒角度咁样影啦，咁样。跟住咁我亦知道有啲好唔熟嘅，直情可能有啲牙齿印嗰啲嘅。 系。 咁但系去到嗰阵时，你唔可以唔影相，显得自己好似好小气咁样噶嘛。 咁我用咩嘢食嚟代表嗰啲啊？ 系啦，我就问好笑。阿芳芳话今晚食咩餸啊？咁我哋去食咩啊？芳芳就好冷静地讲咗，我今晚想翻屋企自己食啊，唔好理我。佢话我今晚唔想同你食啊，我今晚自己食咁样。跟住咁我就明啦。你知唔知我嗰下直情连影都冇影， 即系扮啫。 系啊， 哇！ 啊，我 friend 赞我啊，佢话你真系了解我，梗系啦，你翻屋企食自己，我仲影你做乜嘢啊？ 但我想讲，通常影呢相 系 唔系啲人都会排住喺隔篱咁样等住影嘅咩？即系可能佢两三个 friend 嚟到，咁你要排住队影啊嘛，跟住等咗啲人就。如果你啱啱先问完佢今晚食乜嘢，你又问佢今晚食乜嘢？ 嗱，呢个如果系有一个即系出现多过一个人嘅情况，咁点算咧？好中简单。我 friend 一路就话啊，食放题先啦，好唔好？好嘛？然之后佢话哎呀唔好啦，谂谂下我都系想食米线，好耐冇食米线。咁第三个埋嚟嘅时候又话，哎呀，其实下午茶咧，我哋四点几先食，我未饿啊，我食个包就算啦。 好虚伪啊，你啲女人。 但我哋以为我觉得直到依家为止讲出嚟前一秒，我都觉得其实呢个暗号。同埋呢个对答系非常之自然，全场都只系以为呢两个女人真系 好想 食夜晚， 系想食嘢嘅地步系去到暗号都要放题啊，边炉啊， 同埋问佢食乜嘢，我系问咗四五个钟嘅。 唉，真系我都唔明白你女人，唉，有咩点解唔直接讲 啊？你知咩叫做心计啊？有冇睇过《宫心计》啊？ 讲系贴心伴侣，字典有一百种的情绪，句子里经典金句，啱我听就不作声，可以装作猫撒娇继续陶醉，以剪接交代错的时序，一本要收拾拉出摸黑赞明，甜蜜消息随时看清。想质问揭穿游戏，要优雅看过理解，不抱希望不会惊，总有一日的血腥。电子要彻底动听，就似人间失间不满的旅程，无谓掩饰，无谓组织。 覺得你特登揀呢只歌有暗示啊，想話自己係 pretty lie 啊。 哦、oh, ，sorry， 我只系想话我自己 pretty 咋，冇拉啊嗰 part。 你只系中咗50%，中咗拉啊嗰 part。 冇错，好紧要，同埋中咗阔啲嗰 part 咯，因为英文只系讲 pretty 系阔啲。咁你张美仪最新派台作品嗰、那个名称 pretty lie 啊。 頭先喺度聽阿瓊喺度講，我就記得以前喺大學又係嗰啲 photo day， 總之影到塊面係梗曬， 笑到唔識笑啊嘛， 笑到唔識笑，跟住幫我揸機嗰時係我同屋企人影嘅，有一轉係咁啊，嗰啲親戚就話你笑一下啦，你自然啲啦，我笑咗三個鐘啦，點樣自然啲咧？咁但中間因為我又唔係好特別印象，即係其實喺嗰日做咗啲乜嘢，因為你係瘋狂好多人嚟到，好似啲人結婚咁樣真係，但係有其中一個。最尴尬时刻是什么呢？那次就是都是 photo day 嚟嘅，只是影相，不是毕业礼，但都是着住袍影的啦。那时就已经 final year。咁我哋学系有一支嘅学，即系学生会啦，嗰啲装就会负责 organize 成件事。咁晨早九点几咧就会去到嗰个场地。 唔止噶，有阵时可能六七点就要出去吹波波啦。 要化妆啦， 系啊， 系嗰啲系嗰啲人要， 因为要搭波波桥啊嘛，俾你班老鬼影相， 帮佢班老嘢。 系啊，我哋都试过。 点解海鲜咁样？咁佢哋就 set 好晒啲嘢，咁我都好早去到，我哋男仔唔使点化妆啫嘛。咁嗰陣時負責籌備呢件事嘅現任學生會，即係我哋嘅下下莊啦，細我哋幾屆。嗰陣時我現任女朋友就係其中一個人， 哦， 所以咁所以就開心嘅，即係因為佢去好似即係成就呢一件事，去即係佢男朋友畢業咁樣啦。咁但係 呢個講到成就呢件事，你話你係佢個仔，佢就話啫，我養咗你咁多年，你總算畢業啦，即係冇嘥啲米飯啦。 阿媽都冇感覺，講到嗰時個女朋友好有感覺 咁 樣。但係有趣嘅位就係嗱，咁嗰日全日佢都係喺度負責曬所有嘅嘢啊，咁佢啲嘢會跟得好足啦，因為個男朋友畢業啊嘛，咁 叻啦叻啦。 係你見過佢吹噓咗幾耐？但係喺嗰一個星期，你當星期五影相嗰時，星期五。好似星期一啊，正星期日左右，我收到一个 message 嚟自我第一任嘅女朋友 send message 俾我。 佢话做咩啊？ 因为嗰时我哋好兴 Facebook 开 event 啊， 哦， 然后就会 你开咗个 event 邀请人哋嚟你毕业啦，即系嚟同你影相。 冇错，开咗一个公开活动邀请我识嘅 Facebook 朋友，嗰时就未咁多其他杂不楞嘅，真系好多 share 自己啲生活嘢。嘅时候就同我 Facebook 上面所有嘅朋友讲，我想讲结婚添，我毕业，大家嚟大学同我影相咁。 系， 咁就系喺同一个星期嘅头嘅日子，那个第一任嘅女朋友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就话佢仲记得我中意 PC 九，佢话，跟住佢话我买咗你好中意嘅 PC 九嚟，跟住佢话嗰日几点钟嚟到，点样上嚟咁样，佢话谂住嚟同我影毕业相。其实件事好戆居嘅，因为你山长水远入到嚟马料水呢边啦。 但系呢啲系真感情嚟噶， 而上到嚟其实你用、啊、我谂你当个零两个钟嚟到，你影嗰张相真系两分钟，同埋亦都本人或者大家毕业生冇时间去同 你 social 太多噶嘛， 真系同结婚系一样嗰种感 觉。系啊，即系现场太多宾客啦，即系我冇办法每个都服侍周到，呢个系问题。 系啊，所以生人需要嚟，我仲要冇嗰啲嘢食啊，又唔系酒店啊嗰啲咁样，我嚟到即系食下乳猪食下三文治嘅啫。 同埋我想讲，中大佢唔系即系普通嗰间学校，即系行路可以行到地方，好多地方我哋搭巴士嘅，因为真系山路嚟。 我仲要入富喺山上面， 最山顶最偏僻。 真系买咗只公仔，然后嗰日佢真系嚟到。然后佢真系出现咗喺我面前，嗰阵时仲要佢好早嚟到，所以唔系好多人，即是话我嘅现任女朋友同我第一任女朋友系同场出现。 哇！你哋三个有冇倾偈啊？好想睇嗰个画面啊！ 我 为你介绍呢个系我初恋，为你介绍呢位系我现任咁样，你哋两个 我有同现任讲嘅，我有同我。 你喺星期五之前已经同佢报， 系、 啊 okay、 我话俾你听，我收到个 message， 第一任女朋友会嚟， 系。咁都有啲禮貌嘅，你都 有個人最有禮貌，禮儀之邦啊，禮儀之波啊， 禮儀之波波。 所以佢知道，但係第一任嘅女朋友嚟到係唔知道我有現任女朋友同埋咩嘅，好似冇特別同佢講嘅。 咦？咁佢知你拍咗拖之後，佢有冇一種想撕碎嗰只 PC 狗？ 我都冇特別同佢講話我拍咗拖啊，即係第一任女朋友唔知道我感情狀況啊，應該。我印象中我冇特別同佢講噶。 因為我覺得真係有啲嘢㗎，即係呢啲係即係。放不低嘅一段过去嘅感觉咯，有种。 我系超级多谢佢嘅，但其实佢嚟到我系好尴尬。 我感受到。 尴尬嘅位就系、 即我对朋友你见我嗰种热情或者点样样，但系喺现任女朋友面前，你不能够对你第一任女朋友显露到任何嘅投入同埋兴奋同埋着紧。 同埋呢，如果你哋两个混埋一齐讲那些年嘅故事啦，跟住而家个女朋友就企喺隔篱望住你哋两个呢、哎、你试下等你初恋走咗之后， 我 嘅 初恋咁远啦，你 feel 到你对住你初恋喺度倾紧偈，你背后有一扎眼喺度望住你咁样啊，嗰种压力，即系你唔系讲起呢个题目，我都忘记咗呢一个咁有趣人生嘅画面，两任女朋友出现喺现场。 我终于明白咩叫做背脊骨落，就系嗰种感觉啦。你明唔明？仲要咧，如果嗰、那个即系初恋咧，影完相之后唔走，真系喺你附近谂住同你倾两句偈。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他谈什么的。 因为他很早来到，真的人未点来到、 啊。你是要跟他 谈的。我跟他谈的。其实我 OK 的，没问题，即是关心一下近况。 我知道你 OK。 因为我飞去的嘛，当年。 有两个女人围住你，你怎会不 OK 啊？我现在说你二任我不 OK。 同埋很衰格的，那时读书我飞了第一任的女朋友嘛。但是即他还很记得很着紧那件事。再见翻面，其实冇嗰种芥蒂，即系好似一个识咗好耐嘅朋友，大家都大个啦，咁咪入大学前已经分开咗，咁到大学毕业经过咗咁多年，五个人系成长咗咁，但系只不过，哇嗰一日，而家谂翻起都觉得，好似有啲人喺后面望住我咁。 唔系最紧咪死里逃生啊！之后你现任女朋友之后冇揾你麻烦啊嘛？ 冇，我表现得好好啊，嗰日应该 好张同文噶，我净系掂嗰只 PC 九啫，之后我咩都冇掂过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8宗输入个案同4宗本地个案，其中2宗源头不明。另外有超过20宗初步确诊，大部分是本地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表示，如果这些患者确诊，有机会是疫情反弹。其中2宗确诊个案和早前个案有关，包括住在东涌的5个月大婴儿和住在沙田愉田苑的患者。至于新增2宗源头不明本地个案，包括一名退休人士住在大角咀浪晴湾，以及一名商人住在东半山司徒拔道，在中环工作。记协主席杨建兴表示，高等法院裁定警方执勤时不展示警员编号不符人权法，有关判决很清楚，执勤的警员应该清楚展示编号，警方应该即时跟进。杨建兴说，过去前线采访记者面对警员在言语或其他暴力问题，希望警员展示编号可以带来制约，令警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够因为其他人未必识别到自己而不当对待记者。他认为展示编号有助记者和公众监察警方。杨建兴又说，愿意和警方管理层和监警会商讨有关问题。港大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张其聪涉嫌杀妻的案件续审，张其聪的仔张思博作供的时候表示，无论发生什么事，爸爸仍然是爱着妈妈。张思博说，妈妈在2016年擅自更换翅板，她曾经向妈妈反映不满，两年后妈妈再次更换翅板并附有污迹，令她感到相当愤怒，于是故意将朱古力浆涂在翅板上。她说，案发前一晚在房间内听到姐姐和妈妈因为翅板污迹发生激烈争执，但不知道有没有肢体碰撞。控方表示，张思博日前提到往往由妈妈挑起纷争，换言之有时是由张其中发起。张思博回应说，可能是用字不当，但以他个人观察都是由妈妈掀起风波。泰国总理巴育表明，示威者若果触犯法律，将会引用一切法例来控告示威者。全面修宪民间草案在国会被否决之后，示威者昨晚和警方在警察总部外爆发严重冲突，又在警察总部外墙喷上油漆，总部外牌匾被严重涂污，示威者其后散去。巴育今日表示，局势并没有改善，暴力升级的风险仍然存在，若果不妥善处理，将损害国家同军主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

day though. Wanna take it slow, wanna control. Man, I got my own flow. Never wanna put myself on the low low. Yeah, I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What's love hooking up with someone? Don't be the kid, it's right or wrong. I'm feminine, but I got a strong soul. 全部跳起梦想舞动来冲浪，你个孤男又点做？全部部位都升高，空气打透，我脚呼吸到心脏。十点有反差，天天进步。十点有反差，你笑一梦。十点有反差，迈金正路。十点有反差，如果连疤痕居然都能睇唔到，如果连苦求居然都能听唔到。I'm a say no, I'm a say no. 我想我想我想够胆唱，面未够癫，太高智，就快癫，要被发现，陪我癫。 尽啲玩癫啲先至更好玩，紧嚟钟舒曼钟舒淇作品，亦都系埋班作恶嘅作品之一，歌曲名称《未够癫》。已经咧唔知道咩叫享受啦，因为凡事都太多顾虑，用一首歌嘅时间揾到一个新嘅盼生活嘅方向。 蹉跎，快镜慢扫，剧情必消磨。谁在乎当中经过？只需知道结果，经已不需深究歌中所以角色或讯息。底气要促成。 某程度上咧，佢系速食文化嘅代表。但系喺阿琼眼中啊，如果下午茶餐可以整一碗沙爹牛面，都绝对系一个好好嘅享受嚟。简尼布拉斯最新派台作品，嗰个名称系我哋非常之熟悉嘅公仔面。其实无论速食定是慢活，我以为都是一种很普通的选择来的，不用大丑大懒不断找观众来围观自己的。 活在是任谁亦能尽力未曾观众吧，但是谁独具异能这般解码，特大立命题独门定论未曾听过吧，美梦就望望吧，就别让别人上年大事就来转发吧，上命明白最站来听一听分话，你暴露就暴露，我心里那分析话，当中的小事很想知识吧，可救赎你的也只得我吧，不讲经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我们女神的再次能自白后来自在自如天光下，就是能用梦话地展示轰炸，尽力论定谁共谁定论再来将抗立，你梦差不莫望吧，就为独乐而活而乐，就为求听笑话，尚未明白最站来翻一翻眼吧，你暴露就暴露，我心里玩阴影吧，当中的小污点将知识吗，可救赎我的也只得你吧，不讲经变得更差， I gotta keep再吹喇叭。 安俊豪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Key Man》。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Music is my getaway。 师姐，今日我哋有嘉宾上嚟，你谂住赠咩字俾佢咧？ 听清楚啦，字字珠玑，郑中基。 哇，好犀利啊！大开眼界。 我哋今日嘅嘉宾郑中基，你好啊！ 大家好，大家好。 系啊，每一次上嚟嘅嘉宾咧，我哋都用佢个名咧，去即系写句 啊， 字字珠玑郑中基。系啊，咁我其实谂咗好耐嘅，本身 我真 系 好惊。 点解啊？ 尴尬到不得之了，第一次见佢、就送啲咁嘅嘢俾人哋。 字字珠玑叫啊？ 系咪啊？因为我哋就其实有谂过好多咧，我哋觉得容易估噶咩？郑中基遇难逢啊，郑中 机不可失啊。 哦、我哋就觉得太易估到啦。我哋就揀咗字字珠玑。 O K 喎，呢個就比較少諗到嘅。 多謝曬你啊！我哋當係認可嚟㗎啦。 咁但係除咗聲音上面咧，我哋仲有一份禮物送俾你，就係同呢句嘢有關嘅。 係啊，因為每一個 交俾禮物小姐， 係啊，都可以收到我哋呢份禮物㗎。 哦、 我哋真係好認真咁去處理呢份禮物啊。 係，俾你寫㗎呢、這個。 係唔係我係我哋同事啊？ 好靚嘅手字。 係啊，咁下低嗰兩個人呢 都是他用埋嗰个织毛笔画 嘅，唔系，呢个系人， 系搵个人抌落去嘅，呢一个系 抌落去。 嗱，讲老实嗰句啊， 系， 因为大家戴咗口罩咧，我就唔系好知道 个样啊， 似唔似？哎呀，似啊似啊， 系啊，拉翻低啲， 似啊似啊， 似唔似啊？似唔似啊？ 似啊似啊似啊！ 诶，呢个我哋监制佢又即系练开毛笔，咁所以咧，我哋嗰啲礼物 嗰啲字 就会搵佢帮我哋写咁样样。 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希望你会中意呢一个。 会啊，我就会我就挂翻公司嗰度。 好啊， 我挂完我影张相俾你哋睇。 好啊，你记得以后拍 YouTube 片都攞嚟做背景，好唔好？应承。 以为可以喎，呢个得冇问题。 系啊， 好唔知走啊！我哋好嘅要求。 是啊，我哋好少有呢啲咁有即系文化水准嘅嘢做 background 嘅，我哋嗰啲好好求其嘅啫，有时又唔小心摆咗杯冻奶茶喺后边咁样， 但系唔系几好睇， 系啊， 嗰种随性几好睇啊，我觉得 你好多时候系块白板嚟噶嘛，我见到 系啊， 系啊， 因为我又懒啦。咁跟住次次即係每次嗰個主題又唔一樣， 係 冇乜嘢好過個白板㗎啦。咁我個同事佢又係Mother Step， 佢又係讀 art 咁樣，係又設計又畫嘢，咁佢畫嘢好靚嘅。 嗯， 我本來唔用卡片嘅，我都叫佢畫咗一個嗰啲嗰時我哋諗嘅造型啊咁樣先， 係一個綠色嘅古裝加把線咁樣。 係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就擱置咗啦呢個計劃，咁我就應該我哋要再出個批新卡片噶啦，系啊，咁但系都唔需要我啦，因为我都唔会派噶啦。 咁但系咧，因为啱啱我哋即系提咗嗰一句嘢啦，字字珠玑郑中基，即系除咗作为一个礼物之外咧，我哋都系想藉住嗰一个题咧，睇下会唔会可以喺你身上边咧，即系搵到一啲故事。咁我哋谂嗰个方向就系、是、有冇曾经发现自己讲过一啲说话咧，即系都令到身边嘅人有一啲嘅改变咧。 我谂我冇真系对一个人去讲咯呢啲说话，除咗我自己啲小朋友啦， 系 咁我而家我苏花同佢讲嗰啲嘢，我都冇乜见到有咩改变。 你同佢，你 系 咪 都同佢即系啊？我即系譬如同佢讲话，喂，你做完功我先玩啊，都而家都冇乜点改变，都系玩先。 爸爸啲角色都系咁。 系啊，咁跟住你话我乱噏咁样，我譬如话对小朋友要多啲聆听佢讲嘢，就唔好自己去 assume。因为好多时候爸爸妈妈都会是有一个通病的，就是有什么我不知道，有什么我未试过，我都是试过做小朋友，所以你隔你条命我就知道你做什么。 嗯， 但是有很多东西我觉得现在的世界不同了嘛，即是你接触的小朋友接触的东西，是我可以很肯定地讲是多过你小过的时候，多过我自己小过的时候。所以他们那刻的感受，有时你我觉得要听了他们讲先，就是先期不要去 assume。佢嗰个感觉，我知道你一定系觉得好唔开心噶，爸爸唔俾你玩，我知噶，我明嘅，我唔俾你买玩具啊嘛，我知啊，但系走啦，讲话唔俾买嘅，咁但系可能佢嗰刻嗰个心态系话，我其实想买嗰个袋，因为嗰个袋咧有一只公仔喺上边，我同学仔都有嘅，咁我就想同佢同一样，即系佢可能有个解释噶嘛， 系， 咁你就唔好话去 assume 先咯，咁所以即係我有講過呢樣嘢嘅，我咁有啲朋友都有講過，就話啊試過真係聽個小朋友講啊，佢個答案真係我諗唔到喎。 嗯， 即係佢原來嗰刻個感受係咁樣，我真係唔知。 嗯， 所以就會多咗聽小朋友講嘅，即係無論佢幾大幾細都好，佢個感覺係佢真實佢自己嗰個感覺嚟嘅，哪怕嗰個感覺係好幼稚。 咁但係佢係小朋友嚟㗎嘛，佢有一個咁幼稚嘅感覺係好合理㗎嘛。咁但係嗰個感覺係佢會影響到佢自己嘅心情，或者佢唔開心，影響到佢情緒。咁你咪要去了解嗰個感覺，而唔係話你覺得係我都做過細路，有咩我唔知嗰個態度咯。 嗯，要好多耐性喎、 啊。即係耐性係嗰陣時，你冇精力，你都追佢唔到。 係， 因為佢哋好快噶嘛，佢哋差點就係真係快差嚟㗎，佢哋 一日跑幾轉嘅可以。 係啊，即係佢恰恰十五分鐘、二十分鐘，佢又再可以係啊，佢就算冇十成，都有八成㗎啦。 嗯， 係啊，你恰嗰十五分鐘，你直情好似嚇。啊我眨咗眼啫， 又嚟啦，跟住 又嚟啦， 系咯，咁所以好多时你真系要自己去试过先知咯。咁、你知有多爸爸妈妈，尤其是香港人系要好急嘅，好快，快讲啦，讲啦，讲啦，即系好食唔好食都讲句啊，即系咁样咯，咁好错嘅一个感觉就系、是，唉，我要好快嘅，即系。有咩？我都唔好同佢講住，我未諗到。咁可能佢慢慢下，慢慢佢就變咗擺低咗，又唔講。咁佢積積埋埋，佢就有好多嘢喺度啦。因為佢係你生出嚟嘅，佢某程度上都有些少你嗰啲性格。咁你諗下佢嗰陣時咁細個，你嗰陣時咁細個係點咧？咁你咪試下代入去咯。 系，就好似阿琼玲同你爸爸好似一样， 我系样 子，好似可能嗰啲嘢都好似，性格都好似，系啦。所以听嘅听众，如果你啱啱听完之后，你真系可以实践完之后，你可以话翻俾郑中基听，哇，真系 work 咁样，又可以话俾你听啦， 改变咗我教育嘅方法。 你又有啲新嘅方法，你又都可以同我讲，我又可以试下。 人叫我废种，但我有冲动。人笑我懵懂，任何也顺从，就算有苦衷，亦有我的梦。遇到了猛风，腾云过化做浪，往日爱欢喜的我，无奈也有伤过，继续去追赶像忘我，像最初，当天那无赖如今成长了，岁月长心赞多人一秒，纵使轻佻也赞个 熟也不熟，我在终点去笑傲尘土。当天那无赖，如今成长了，岁月长留低，后悔不少。今天我尽心赚多人一秒，哦，纵使轻佻。当天那无赖，成家难失了，岁月长留低，旧招不少。今天我尽心赚多人一秒，哦，我那轻佻，你亦苦笑。 简历郑中基之前的作品歌曲名称《废中》。 目前有三款研发中的疫苗在第三期测试中有良好的初步结果，包括辉瑞药厂和德国一间公司合作研发的疫苗，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的疫苗，和俄罗斯研发的卫星 V 疫苗。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是晚间渐转多云，明天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和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明晚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去上水啦，大埔公路沙田段都系车多噶，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较早时啦，亚皆老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的快线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已经处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的龙尾啦，排到去大榄涌海事训练学院附近。反方向入去屯门啦，近住深井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在丁九桥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去观塘方向龙尾就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有少少车龙，排到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之前因为有路面的状况曾经塞一塞，现在行车线已经解封了，纯粹就是近住窝打老道的慢线因为路陷的缘故就封闭了，其他行车线都可以通车的，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九龙塘应该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明爱医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在屯门杯道路的路陷事故方面，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City 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的，位于杯道路近住港铁屯门站外的港铁巴士站是要临时迁移至到屯门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港铁巴士路线506和 K58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青屿干线欣澳站去迪士尼，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2021年1月， 多媒体特备节目 《 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密切留意 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吧。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时间嚟到下昼六点十分啊！今日我哋嘅嘉宾有自制珠机郑中基啊！ 咁郑中基即刻咧同我哋介绍下新歌《My Only One》啊！ 咁喺你介绍之前咧，我同阿琼咧都会各自估咧，即系呢首歌我听完之后嘅感觉系点啊？然后就你再揭晓，话俾我听，我究竟我估得啱唔啱？ 系啊，因为我见到咧，即系所有歌迷嗰啲啦，都讲话学咗好耐啦，即系等咗好耐啦，火烧心咁久，终于烧到嚟呢一首歌咁样。咁但系我睇翻咧，之前我唔记得你记唔记得你一八年即应该系演唱会之前咧，你同另一众乐迷做咗个访问。 系 你讲话你嗰阵时咧都会想做一啲歌咧，系啲好简单嘅旋律， 系 可以令到依家啲年轻人可以甚至乎攞嚟歌唱比赛用。 系 等佢哋有啲成就感，觉得啊，其实以前大前 辈一路都系咁样。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呢一首歌嗰个旋律好简单。同埋甚至乎係冇好多好即係我哋而家好興玄機嘅嗰啲嘅花巧嘢喺入面、嗯、當中可能都係呢個初心喺當中嘅。 係、 嗯、啊。啊我估中咗啦係咪 其中一個係啊。 係。 係、啊。因為呢隻歌因為我而家已經搵到有有人 send 咗條 link 俾我係翻唱 cover 嘅。 咁佢就係攞咗一支吉他 cover 嘅。咁佢彈出嚟個 intro 啊各樣嘢同我哋歌一模一樣。 嗯。 係好容易嘅啫。因为真系净系得支吉他， 嗯， 咁所以佢咪可以做到比较似啲咯，咁佢哋嗰个成就感咪大啲咯，咁同埋譬如唱，我又即系冇乜好花巧嘅技巧去唱，嗯、我就最用最直接嘅方法，那个感觉啱嗰只歌， 嗯， 你唱到出嚟感动，咁就够噶啦， 系、嗯，所以一路听嘅时候，因为嗰个 key 我都发现我自己都。O K， 所以 系我喺公园度一路听嘅时候，夜妈妈咧，跟住自己系可以跟到唱。 O K 噶，即系冇话 set 到话好高啊！即系当然有好多人就觉得哇，即系好易唱啫呢啲。 嗯， 其实某程度上易唱嘅歌，即系你觉得旋律唔复杂啊，嗯、又唔系话太高音啊，咁其实呢啲系最难 最难唱。 系啊，因为你如果嗌到去好高音嗰阵时候，你已经声嘶力竭噶啦。 嗯， 咁好自动已经有一个感情喺度啦。 嗯， 即系啊，即系人哋听，哇，好激昂啊！呢、這个、嗯、即系已经做咗个感情，但系如果系好平嘅， 嗯， 你要做嗰个感情出嚟比较难啲，系啊，即系其实我哋讲譬如唱歌低音系其实再难唱过高音好多， 嗯， 即系低音你高音可以嗌啊，但系低音你嗌唔到出嚟嘅、 哦， 你个低音系要响亮，要系好似真系 嗡嗡嗡嗡咁样嗡住人哋嗰个低音，即系个 bass 系难过你唱好高音。 哦 ，OK， 即系你自己可以试下嘅，即系譬如你唱高音嗰啲歌，你一次唔得，两次唔得，唞一阵，唞顺条气，一次过嗌你嗌到嗰个音嘅，但系你个低音嘅话，你点样嗌都嗌唔到。 嗯， 系啊，嗰个系要练嘅，越练得高音咧，你个低音咧就会褪咗上去，你个低音就越嚟越唔低噶啦。 哦， 系啊， 即系会跟住上。 系啊，你把声一路，即系好多时，譬如我哋录音都系最简单嚟讲，我哋唱晒低音先，跟住先唱高音，因为唱咗高音之后咧，有时你嗌得太劲咧，你翻唔到落嚟个低音，即系个低音变咗冇声噶啦。 哦， 系啊 ，OK。 咁所以即系练高音嘅话，有多时我即系譬如你练高音，但系你都要练翻低音，即系你要唱翻落去。好多时即系话你唱假音，假音嘅话你就系可以唱，越唱得假音高咧，你个真音就会越高嘅。其实， 嗯， 即系有时咁渣噶，你唱假音嘅，我哋真音嘅唔系嘅。其实你越高嘅假音咧，你就系可以唱到越高嘅真音。咁但系咧。你个唱个假音咧落翻嚟嗰时咧，我希望你可以做到嘅就系个假音系唱到最低，唔好用真音唱低音，系用个假音唱翻个低音。你试下尽量褪嗰个落去，唱到真好嘅法，你先再唱翻个真音嘅低音。譬如 classical 嗰啲男高音唔会走去唱男低音嘅。 嗯，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原来假音系可以即系都唱到低音。 系啊，你越唱你练个假音咯，你练到个假音越高，你个真音就越高噶。 哦 ，OK。好啦，咁阿琼啱啱估呢个咧， 估中咗啊， 估中咗， 系啊， 系 啊， 简单嘅。 我脑里边出现咗好多想估嘅嘢，我突然间想转一个，因为咧，我同阿琼去即系倾呢只歌嘅时候，我哋都有讲紧嘢，觉得就系听住呢首歌，好似你就攞住支吉他，即系 live 咁样去唱嗰种嘅感觉。咁所以再加上因为呢一个份歌词啊，个感觉头先你讲就系即系你要投入到落去啦。咁啊，剧集个角色同你本身个身份，我觉得呢个歌词都会 hit 中到你。我想估嘅就系你喺录音嘅时候，其实系真系有曾经即系眼湿湿到，即系 touch 中到一个咁嘅地步。 嗯， 呢个系我估嘅， 呢个你估嘅， 系啦。 嗯，呢个就唔中啦。 好开心啊！ 渐渐啊， 好开心啊！我哋终于有个嘉宾。 但系你讲录音嗰、那个，我的而且确系录咗两次嘅呢一个。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把声咧，即系惨啊！可能系以前唱得太多惨，即系慢歌就已经自动入咗去嗰个惨模。咁所以听但当然唱嗰时候我唔觉得惨啦。 系， 咁但系唱完啦，监制亦都听完啦，咁我哋嗰日冇问题嘅，因为但系即系实在听太多啦，一嚟咁 repeat。咁但系之后停一停落嚟，第即系下一个 session 我哋录第二只歌啦。 嗯。 监制即系欧丁玉。佢话：喂，不如你试下再唱多次嗰个 verse 啊，后边啲冇问题，你再唱多次个 verse， 因为觉得好似好惨咁， 嗯， 即系唔够开心，咁所以拉尾我哋就系录多一次嘅前面嗰啲 verse 嗰度，第一个 verse， 咁就尽量，佢话你尽量唔好咁惨啦，我话好啦，我试下尽量唔好咁惨啦， 系， 咁所以其实你话第一你其中一个希望观众听到就系希望听到唔好咁惨啦， 嗯。系， 因为我大部分歌都好惨， 系 啊，咁所以今次新歌度开心嘅歌系比较多啲，咁都有惨歌， 嗯， 即系系咯，但系今次就开心多过惨咯。 哦，因为我初头因为一听呢一只歌系即系有盼望嘅感觉，无论旋律歌词，我以为系一嚟嘅时候就已经系即系冇惨嘅质地，原来系录咗两次， 录咗两次嘅， 系。但系想捉到嗰个唔惨嗰个状态，系咪都有啲难度咧？觉得 个难度系因为我本身觉得唔惨啊嘛， 系 咯，即 系 我自己唱完我感觉上，咦，我听落唔系好惨啫，因为我惯咗自己把声，我咁样已经唔系好惨噶啦。即系等于一啲你睇嗰啲大悲剧文嘅底嘅，咁佢喂呢、這个已经唔系好悲噶啦， 收咗好多噶啦， 收咗好多，有啲仲悲， 而家喊到片嘢咧， 咁所以我就唔系好觉，咁所以就尽量嗰次，咁我试多即系几个唔同嘅通啦，咁睇下边一个啱啦，唱咗几次之后。O K 得啦，咁我咁明白啦，咁我可能佢就即系好似换咗两三粒字咁样， 咁啊，呢一首歌咧，咁啊 ，My Only One 咧，咁头先即系讲嗰个 message 上面即系有希望嘅一种感觉啦。咁但系呢一首歌，因为本身佢系嚟自即系西班牙一位歌手嘅歌嚟噶嘛。系。咁点样遇上呢一首歌去选择咗，再选择到揾郑中基嚟去唱，变成呢个主题曲系点样样嘅一个过程系？ 其实我揾呢只歌唔系 for 电视剧。 O K， 系我系 for 真系 专辑 专辑 嘅自己。 咁系啱啱即系拍紧剧。 系 途中咁，佢哋问你有冇歌啊？咁样我就话、哦，咁啱我而家做紧新歌，咁、所以我就拣咗呢一只俾佢听。我就觉得嗰个 tempo 啦，咁同埋觉得嗰个主题啊，系几 fit 到呢个剧嘅。咁所以俾佢听，咁佢哋我觉得都啱，咁佢就用咗呢只歌。咁你个拣歌系其实系阿欧太拣嘅呢只歌。 哦、 即系欧丁玉太太拣嘅呢个，因为佢不嬲佢自己都好中意食填词嘅，咁佢又帮我学友填过词啊，咁佢一路我哋都有一个即系譬如有 group 啊，我哋咁佢又有个 playlist 嘅，佢成日一搵到新歌就掟上去个 playlist， 咁我又可以听歌，咁啊就系咁样搵出嚟嘅啫呢只歌，咁佢话啊你中意啲简单啲嘅歌，咁呢只好简单噶啦，系啦，咁啊，佢话我俾阿 Michael 听过，佢话佢都觉得呢只歌你应该会几中意，咁啊，所以摆咗喺度。咁我听下，因为呢只 OK 喎、 哦， 即系都可以做到啲好简单嘅嘢。咁但系我自己本身开始就觉得系合唱好听啲嘅，系咁，但系拉尾搞下咁样就变咗独唱啦， 系 咁样。 但系后面都有一段系有和住嚟嘅， 系个女声和住， 系个女声和住嘅， 系啊。 咁就因为你头先话啊，你其实中意合唱嗰一样，不如将嗰个元素用呢种方法呈现啦。咁 系啊，和音都唱咗两次， 系 啊，因为第一次唱我自己就觉得我中意嘅，因为冇好少咗和音个感觉，系似 featuring 多啲，系啦，咁。但拉尾阿 Michael 就觉得试一次冇 featuring 嘅感觉，两次唔同嘅录音都有用喺入边。 OK， 又遇翻欧丁玉，嗰个合作嘅感觉如何？ 其实我同欧丁玉冇 断过联络， 冇断过联络嘅，系啊。咁其实一路佢忙学友嘛， 系 学友成200多场演唱好耐， 周围去 系啊，咁所以呢段时间可能佢就派咗佢老婆出嚟啦，喂揾哥咁不嬲都知道我有个 project 要做嘅，我就想唱翻晒我所有歌， 系 啊，咁我哋一路就 keep 住，即系呢个我又冇一个 deadline 俾佢 deadline 嘅，冇 time limit 嘅，咁我哋就做咗 first plug 先，做完曬 first part， 我哋first round， 咁跟住我哋就做咗25隻啦，好啦，咁跟住我哋而家下 round 我哋就再做30隻，咁跟住第二 round， 譬如我做 second part 啦，咁我有時 first part 嗰啲歌，我哋照翻之前嗰個編曲啦，咁因為可能即係大家會熟悉啲，咁譬如啲 side track 啲嘅，譬如第三 part 嘅以前第三 part 嗰啲歌，咁我哋可能會再我哋就會改一改啲編曲啦。所以都好 free 嘅，即係想点做就点做㗎啦，就睇嗰时大家个心情同埋睇下嗰时嗰期大家听嗰啲咩嘅啫。我又想大家听返而家嗰个版本，因为我做咗两次演唱会之后得到嘅feedback 係咦你而家唱嗰个比以前即係我感受多咗，即係啲观众话我感觉多咗，我又想话出新歌加精选。咁但系啲精选歌又系播翻之前嗰啲摆翻落去，又我又觉得好似温品咁样。咁所以我就即系新歌加精选，啲精选歌我都录过晒嘅。咁所以其实系新歌加新嘅重唱咁样。 例如有冇边一只系即系 好深刻嘅， 都仲记得， 仲记得嘅， 即系记翻我当年录音嘅时候。 系 啊，相思无用啊，相思无用啦，因为呢只歌系。我好記得我一個監製佢叫凌偉文，我哋嗰時仲有 fax 機，你諗下， 唔緊要，我哋講 台而家 仲有， 而家 講台歷史好悠久都仲有。 我係朝頭早收到佢個 fax， 啲有份譜有份詞咁樣，喂，跟住佢就打嚟啦，你收唔收到？收到，喂，好啦，而家你聽就得噶啦，咁佢就播咗《相思無用》個 demo， 個 chorus 出嚟，咁喂，但係我就係冇前面啲 verse 啊。 冇 verse 我只得个 chorus 啫。佢话你搞咗佢啦，呢个就系朝头早想瞓，再瞓多阵就快啲搞掂咗佢，跟住再瞓， 就再瞓啦， 就再瞓。咁点知即系我搞掂咗之后，俾咗佢，咁佢就真系用即刻去做咗个 demo 出嚟，成只歌个 demo 做咗出嚟，跟住我第日再听，咦呢只歌几好听喎？ 咩嚟噶？ 边个写噶？ 系啊。 可以同佢合作多啲喎， 系啊，就系啱啱瞓醒嘅你啦， 唔系你咯，我冇写呢啲啊，佢呢啲唔系你写，前面嗰啲系你写，我讲紧嗰个中间嗰度好听，我冇话头嗰啲好听。 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夜深人静，寂寞难息，孤独的身体挡不住渴望你的心，谈何容易，从此分离，赤裸裸沸腾的思绪一阵寒，凉到天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对我是一种太阳鬼的痛。我一腔真情，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 咁但你话因为嚟紧呢一个即系新嘅专辑里边，头先听个数量好似有廿几啊三十几，好似系好庞大嘅工程，系咪个 好庞大嘅？即系有冇个 有冇日子可以期待？ 即系歌迷都要等。 有，我哋应该系出年嘅 first quarter 就会出广东歌嘅新歌加重唱 啊， 系啦，新歌应该叫新歌加重唱。其实因为我哋呢个计划系开始咗都一段时间噶，譬如我哋录咗十五只，咁跟住阿欧尼奥先生就系、是、都系唔会唱一只就去 mix 一只嘅，佢就 group 埋十五只，我够啦，停啦。十五隻啦，已經，我話我有排 mix 曬呢度，咁佢又要再去咩？即係整完曬啦，聽完哦 ，OK， 咁佢再留。有即係譬如 My Only One 呢只歌，佢個 mixing 係有六個版本嘅，因為電視多數嗰啲中音比較多， 係 咁，所以佢 mixing 嗰陣時咧，嗰只歌咧可能即係佢就會因而去調教咗，係啦，佢就拉翻低呢啲中音。 哦， 系啊，咁因为如果佢太多嘅话，咁电视已经中咁多，佢出嚟咪好尖咯。 哦， 咁即系唔同嘅 platform 去听有唔同嘅 mix 嘅。咁当然我哋提出碟个 mastering 就会统一啦。 系，系啊，咁啊呢一首即系 My Only One， 咁啊大家知道咗个故事系点样样啦。咁啊亦都大家可以期待啦，之后下年应该第一季就可以听到呢一个新曲加重唱嘅专辑。 系啦，大 project 啊，几廿首喺度等紧啦。 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多谢， 唔该。 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

瞬间，乱世喘息间，有你依靠是我一世最终的浪漫。My only one。 为剧集演唱的主题曲配合剧情， Ronald 温暖地唱出人与人之间的爱，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的 Only One。 作曲有外国音乐人，填词有小说编曲欧丁玉。上榜三星期上升七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郑中基 My Only On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Three, four. Hey, sorry. 这个拍子不是给你们，是给我们的。Live band 透透先啊。好，再来。五六七八。 无论九龙定东涌，只要有歌你想送， Facebook, IG, 找数动，全城点歌大行动。 大行动。哦，没的， sorry 啊。 Live band 起鼓啊，麻烦。 又嚟到呢一个好似关音乐事，但又好似唔关音乐事嘅环节啦。 呢个环节虽然好似唔关音乐事，但我哋每一次都可以介绍到新歌，你都唔好话我哋两个唔劲。 同埋每一次咧，啲听众听完之后，听完我哋嗰啲信啊，拣嗰啲歌咧，你都觉得啊，你哋又几好嘢喎、啊， 恍然大悟系有一种 系咁样。 系啊，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咧，已经即系开咗股啦。我哋话你今次唔单止突破国际啊，直情突破埋物种啊！我哋决定送首歌俾中环嗰两只铜狮子， 冇错喺银行门口嗰两只。 系啊，你哋两个听唔听到啊？山顶嘅观众、中环嘅听众，你哋好啊！ 如果你而家个人系喺中环嗰个银行附近，手持收音机或者你电话装 OutHK Mic， 可唔可以企喺佢隔篱咧播住，然后自拍一张俾我哋睇，证明 我哋 两个听紧啊！ 我哋已经将心意送达到两只铜狮子身边啦。 系、哦，如果有一张相或者拍条片影住佢哋两个听紧都几好笑。 但你知最得人惊系咩 啊？系咩？ 你惊佢今晚嚟你屋企揾你，同你讲多谢，你嘅心意我收到啦。 应该冇嘢嘅。我有个同事啊，前同事啊，咁跟住佢都见到我出咗个 post 嘅时候，佢话佢本人正正就喺嗰栋 building 里边咯。 哦，做嘢嘅， 佢喺里边处理一啲公务上嘅嘢、 哦 okay ， 即系银行嗰度咁样样，系啦。咁啊，但系今日咧，我哋嘅点歌对象就系呢两只铜狮子啦。 系， 咁啊都有原因嘅，即系唔系无端端突然间揾佢两个做咩咧？咁 冇错。 咁当然系因为睇到一啲新闻嘅，譬如佢嘅公司一啲叫 work from home 嘅安排啦。咁因为有一啲行业特别可能系。行业里面比较大啲嘅公司做一啲嘅措施，系、会引起到大家嘅关注，因为可能一啲中小企业啊，或者周边嘅一啲同行系会相继仿效啊，各样嘢嘅。 因为其实呢个都讲咗好耐噶啦，今次疫情对人类工作嘅一个改变咧，就系、是、大家开始习惯或者开始研究紧一个模式，就系、是、点样 work from home 又可以做到嗰件事。咁尋日就聽到好多即係講到新聞啦，就話啊，原來佢哋有啲工種好似至少可以有四日嘅時間係可以 work from home 嘅，咁好似公司又會提供一啲津貼啦，等佢哋可以買啲設備啦，點、樣係 多 利是啦咁樣。咁之前其實今年咧，即早少少都係10月22號嗰陣時候都有新聞嘅、 啊， 就佢哋算係重開啦，咁樣即係重新清潔咗好，咁然之後重新咧就有啲剪彩嘅儀式咁樣。 大家又可以去摸下佢啊，咁樣。 係啦，咁又講啊，獅子好，香港好，香港好，大家好。 嗰啲啦， 系啊，跟住直情有市民咧拉咗崇祯控波， 我见到啊， 系啊，四个字去到狮子隔篱 影相咁样，都系嗰句，我哋好想有人拍低条片，而家企喺两只狮子隔篱播住而家嘅骚动音乐俾佢听，显露到佢好似听紧我哋送紧一啲说话俾佢咁样， 或者好不屑听到呢个节目嘅状态都得。 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继续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IG 同 Facebook 啊留言话俾我哋听，如果你可以即系送一首歌或者送一啲说话俾呢两只喺香港都好多年啊，八十几年嘅 八十五年啦， 系啦，即系见证住香港，佢坐喺个位度都见咗好多嘢啦。 系啊， 系啦， 又见到啲姐姐星期日嘅时候喺度载歌载舞啦，系咪？ 系啦，你有啲咩说话？ 见识过好多示威嘅场景啦，系咪？ 系啊，非常之多嘅时候，有咩想同佢讲咧？我哋好想知发挥大家嘅创意，呢个一个创意嘅环节嚟嘅，大家记住啊。系啦，咁啊有嘅话可以话俾我哋听。咁呢个时候又睇下我同阿琪各自送啲乜嘢俾两只铜狮子啦。 亲爱嘅史提芬、斯迪，你哋好。请容许我咁唐突咁样叫你哋个名，我都知咁多年嚟，啲人都只系叫你哋做汇丰嗰两只狮子咯。我觉得佢哋太唔尊重啦，佢哋可能根本唔知你哋有名，更莫讲话系知道你哋个名，其实系取自香港总行总司理同埋上海司理个真名。我有时都觉得你哋好惨噶，日日趴喺度唔喐得，仲要成日俾人摸住影相。我估你哋心里面梗係有諗过，如果喐得嘅话一定一啖咬落去嗰啲人度啦。讲样嘢你哋听啊，其实你哋算好彩㗎啦，啲人都只係摸下你哋块面啊身啊咁样影相。你哋知唔知啊，喺纽约华尔街嗰隻铜牛係俾人摸住粒高丸嚟影㗎，所以你哋都算好彩啦。我见近排你哋公司有个内部嘅备忘录，话俾啲员工可以揀唔同嘅翻工模式，例如系灵活在家办公人员，可以每个星期在家工作四日。个名真系似足你哋公司平时嗰啲保险产品，咩灵活弹性储蓄保障计划嗰啲 friend 啊！其实我最想知嘅系，佢哋嘅呢一个安排有冇预埋你哋两个噶？不过咁，你哋一出世就系喺呢一度，呢度已经系你嘅屋企。咁 work from home 咪即系照趴喺度咯，好惨啫！可以放下假周围去下都好啊。仲有啊，你哋公司话有2500蚊津贴俾啲同事喺屋企添置下啲台啊、凳啊，方便做嘢咁。老实讲啊，2500蚊买鬼到啲咩咩？啊，唔知如果你哋都有嗰2500蚊。你哋会想买啲咩呢？会唔会系想买翻张毡摆喺度俾自己趴低呢？话晒你哋瞓紧嗰笪地又硬又剩咁，望到我都觉得唔舒服啊！如果你哋公司真系冇怨你哋嘅话，记得话我知啊，我一定会帮你哋发声噶。话晒你哋都趴咗喺度八十几年，一定系全间公司资历最深先啦。仲要一年365日年终无休，冇工都有劳啊！而且你哋又真係有功㗎喎，当年日军嚟到你哋帮间公司挡子弹，仲俾人捉咗去日本，差啲俾佢哋用咗添啊！係真係用咗啲铜出嚟嗰种用啊，周身伤痕又剩。其实你哋有冇諗过为自己未来打算下，諗过几时退休啫？点都好啦，最后其实我有个不情之请嘅，话晒你哋都趴咗喺银行门口八十几年，都见尽香港呢几十年嘅兴衰。如果史提芬同埋斯迪你哋听到呢段声带，可唔可以应承我啊？将来接受我哋访问啦，我估我哋实好投契，好多嘢可以倾啫。同埋到时我好想摸下你哋身上面嘅子弹窿啊！祝身体健康，好鍾意小动物嘅波成常。 再探索躯体中心空中和灵魂如像布梦，问我懂 中，不单只想得宠，我更要被玩弄。这崩口，这缺角，期待有天被补充，然后跌宕在人海中，茫然追踪，劳碌碌碌，却泛不起暗涌。有太多壮了弱势，遗忘了面孔，为何缺空？人越甜越甜越空洞，无尽头像黑洞，游戏学变相送，然后各分西东，还是期待最终要害能被包围，不掀开到一一始终。暗月里有阵阵风，似上半世未动容，怕半世未动心已落空。等春风， 找春风更期盼， 看蝶看望蝶望，而谁人能了那片狠狠北风， 强力震撼 动，要初衷才明当初，进进出出有太多假太好， 拆礼盒发现错内容，难道再赠送？ 为何缺空？人越缠越缠越空洞，无尽头像黑洞，游戏后变相从，然后各分西东，还是期待最终要害能被包围，不掀开到一一始终。如暗月里有阵阵风，似上半世未动容，怕下半世未动心已落空。如最后那块上留空，最后那格未填充，你曾自问曾完美走入梦，多心痛，灵魂有动，期待甜蜜的动，平聚还是相逢，谁共谁未接通，只变成接跟送。 当我写完头先封信，一路揾歌嘅时候，我发现呢一只歌好配合到，因为睇嗰啲相，见到佢即系嗰个铜丝身上面有嗰啲即系子弹，即系历史痕迹嗰一样嘢，跟住啊系呢一只歌，冯咏琪嘅《灵魂有动》。 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嗯，嗰两只狮子即刻文清咗啊， 系 铜臭味少咗好多啊。 究竟阿琼有啲咩说话想同嗰两只银行门口嘅铜丝讲呢？ Dear Stephen and Steve, wow, 查翻先知，你哋两个个名真系劲啦！系1920年度汇丰集团总司理同埋上海汇丰司理个名嚟命名嘅。而我就谂咗好耐，你哋到底系听英文啦、广东话定系上海话嘅呢？不过想返今年已经是你们守在汇丰总行大厦第85年的日子。85年、哦、你们应该是要懂听广东话的了。话说呢，我小时候经常都会见到阿爸呢望着一些、印有 stick 的银纸微笑啦。搞到我一路都以为香港人成日讲嗰啲狮子山下精神，嗰隻狮子啊係银纸上面印住嗰隻狮子啊，即係你哋入面嘅 stick 啊。其实我第一下真正认识你哋两位係有一日同爸爸行经银行总行大厦， 佢话咧去到夜晚，你哋两个就会复活，周围咁走，专门咧去捉一啲日头唔听话啦、唔认真做功课啦、唔食菜啦，同埋唔肯瞓觉嘅小朋友。哇！我当时啊真系好惊你哋噶，不过都有啲期待，成日以为自己真系有机会夜晚咧会喺自己屋企见到你哋噶，唔好笑我啦。因为好多香港人同我都一样，会将你哋嘅命运同香港相连。今时今日，仲有好多人相信，只要摸一摸你哋两个嘅利爪，就可以祈求得到好运。有啲人成日都话，自从你哋俾木板围封之后咧，香港好似就有少少运滞。又成日会听到啲人讲啊，你哋嘅风水咧就系攞嚟挡煞嘅。因为以前咧汇丰总行门前仲未填海，于是乎咧就会入煞。所以需要两只同造的狮子来挡煞，亦都因为以前很多很多的都市传说都跟你们两个有关。本来你们两个的造型都是擘大口的，但是右手边的 stick 因为长年面对东方，吸收了初日的精华而衍生了灵性，所以去到深夜的时分都会发出咆哮的叫声，甚至在中环一带游荡，如同野兽觅食。好似而家去到夜晚，蘭桂坊都真係有好多呢啲人㗎喎，唔係咩？之后当然唔少呢，就有啲人话哇会请咗高人嚟作法，咁之后呢 ,stick 呢佢就会合埋把口㗎啦，咁样。好多关于你哋嘅都市传说都话你哋识行识走。今时今日，如果你哋真係识行识走，你哋仲会唔会选择留喺香港留喺中环呢？希望你哋以后都真系顺顺利利，因为我知好多香港人真系旨意晒你哋噶。并没有持有汇丰股票嘅香港穷市民严琼敬上。 长期陷阵冲锋，气力无穷。夜里意志一松，发恶梦，为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而万念俱灰，这样平庸，但你说我始终能出众，你亲下来或者止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可以靠运气？茫然站在街中，世事朦胧，会有转机，谁相信？要的没有来，来的都是嘲讽。或我未配共你相拥，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语。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我一早知道要争气，但争不到世界待我好，我不失呼救了没信号。 同一间银行比，个个都是狂笑子。 洪家豪新歌，我哋本身咧，头先睇到有一个 comment 嘅听众嘅，咁佢冇摆低歌，但系佢想讲就系话佢自己有啲斩获啦，即系佢价位嘅时候 低价买。 但系佢怀疑，我怀疑佢惊俾人认得佢赚咗所以佢 delete 咗个 comment。惊 俾人屈请食饭。 本身我谂住拣一只咧大时代主题曲噶，岁 月无情。 系啊，俾所有即系持有呢个股票嘅朋友啦，咁样。咁但系啱啱我哋收到有一个听众非常之好啊。 系啊，佢话两只狮子。一起好天晒太阳落雨就淋雨一定要点一首劳斯莱斯 食得好好狮子个狮以后他们有新名 就是第一句歌词劳斯与莱斯都是花样男子 劳斯和莱斯都是花样男子劳斯原是个校队的优秀种子，莱斯只喜爱读书，偏偏他两早见晚见，每日着住同样纯白衬衣，罗曼史开场于双轮的桌椅。能成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但做对好兄弟又如此相爱，旁人会说不该。 听完呢一只歌以后，去到银行门口望住佢两个，硬系觉得佢哋 两个有啲嘢咧。你哋两个日对夜对，系咪日久生情？快啲讲。 唔怪之你头先话全民夜晚狮子会嗌啦。 表达爱意嘅一种方法嚟嘅。 最后有听众拣嚟何韵诗嘅《劳斯莱斯》，听日见，拜拜。